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人物，他为人十分低调。如果不是2017年9月25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很多人根本不会知道他，更不会知道他53岁的人生已经有了如此的厚度。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参加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他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33岁已经是副局级，却毅然放弃所有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他曾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乎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留下来的是故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来给您讲讲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阳的故事。他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培养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作。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钟阳一粒种子的初心与梦想。在距离北极1000公里左右的永久冰川冻土层里，有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那就是挪威斯瓦尔巴特种子库，人们称其为种子方舟。建立10年间已经收集了超过100万种种子。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有一座美丽的千年种子库，在那里植物种子的保存条件是-20°C，保存的时间标准为80年至120年。在中国云南，从2004年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在这里主导建立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在迅速壮大，成为亚洲最大的种子库，跻身世界3大种子库之列。全世界都在关注种子，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人类未来。作为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也是未来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青藏高原，这片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已经有数据显示， 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独有的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是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也没有中国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2001年，钟阳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青藏高原独有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许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新品种。作为一名植物学家，钟阳感到很迫切。全球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的剧烈，一些珍贵的种子也许在被人们了解和知道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他认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应当重视西藏的种子。应对全世界气候变化，植物研究的版图不能少了这一块。于是钟阳决定行动起来。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凡事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在世界屋脊采集种子的艰苦，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也要500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的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同时，在整个西藏境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于是，在广袤的高原上，钟阳有时一天要奔波800公里。早上5-6点钟出发，晚上8-9点钟到达宿营点，之后还需要连续几个小时整理标本，一天的睡眠时间不足3个小时，这是常态。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了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经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1分钟。冬季盖上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而最最煎熬的还是挥之不去的高原反应。并不是说去过西藏很多次，你的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高原反应有17种之多。钟阳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到几种，但他总是说自己没事，不让别人担心。他曾经连续10几天腹泻，却坚持野外采样。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叫钟大胆儿，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也不管有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是对研究工作有帮助，钟阳就一往无前。他说，有些事情是难，但是再难，总要有人去做。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研究我也要去做。10多年来，钟阳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1000余个物种的4000多万粒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雅鲁藏布江边，他和学生历时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0000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不懈追踪10余载，他的团队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寻获了有植物界的小白鼠之称的拟南芥。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 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曲雪兔子样本，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钟阳经常兴奋地向人们讲述在西藏收集种子的故事。他说，在未来的十年，可能再完成五分之一。如果能够多培养出来一些人，大家协同攻关，那么二十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四分之三，也许再用三十年就能够收集完成。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和资源所吸引，那么中央一次次的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在漫长的科考途中，他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此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下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让西藏的生态研究走得更远，成为了中央的新梦想和新目标。在西藏约前十年，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丹增罗布记得，钟阳刚刚到西藏大学那年，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要申请研究项目那简直是神话。更关键的是，老师们并不相信钟阳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当钟阳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他能够做成，但他毫不计较这些，一心就想把事情做好。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也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帮助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申报，无论是成功与否，每个项目他都会自掏腰包补助上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2010年，钟阳成为了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了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绝不离开。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得到消息，电话那头的钟阳激动地连说三个太好了。如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了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洲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作为援藏干部，一般一轮是3年，但每一轮援藏快结束时，钟阳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下去。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儿，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则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2015年51岁生日那天，钟阳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抢救结束后的第三天，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他在重症病房里口述记录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更加意识到 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十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经过这场大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病后的钟阳脚步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第一条，对于两瓶白酒下肚面不改色的他有些痛苦，但他真的就做到滴酒不沾了。包里多了个透明的塑料小药盒，每天三顿，特别认真地数药、放药、吃药。可那第三条，他怎么也做不到。几个月之后，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再次进藏时，身边的人明显感觉到钟阳的身体大不如前，有时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大伙儿都劝他把节奏放慢些，可他总说，没事没事，我很好，我还要在西藏再干十年呢。教师是钟阳最在意的身份，他曾经和同事半开玩笑地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的心里就要把学生当成上帝。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所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他还愿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尽管有些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但是他说，基础差一点没有关系，我可以帮你补，你只需要有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就行了。钟阳认为，当地学生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生物分布，如果能够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他们完全可以做出成果。在钟阳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西藏的事、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们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地将大量的宝贵时间分给科普工作。他说，小时候家中那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他相信科学能够深入儿童的心灵。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是经过钟阳反复斟酌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奇炯说，当初找到钟阳教授，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又周期长的烫手山芋。可是没想到，二话不说，这钟阳教授就把这事儿给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到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一天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阳常和他们一起一字一句地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当中度过的。此外，钟阳还撰写和翻译科普著作，销量一直位于科普类书籍前列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就出自于他的手笔。DNA 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喀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 DNA 博士等书也是他和团队翻译完成的。博文强实，幽默风趣，中式一笔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此外，他还给科普公司录制了《植物家族历险记》等系列故事。长颈鹿会不会游泳？石头会不会开花？有些科普小故事多半是他深夜在办公室里录制的。他说，他已经想好了100个小故事，要为小学生们录下来。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既有趣又有科学性，引导孩子们学会提问。钟阳常说， 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于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在他的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快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给孩子起名，钟阳也不忘记科普。2002年，他和妻子张小燕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孩子出生前，他就想好了都用红树植物来命名，比如云杉和云石。他得意地四处推介自己的植物起名法。他说，我认为只要有可能，就应当都用植物来给孩子起名字。花花草草那么多，植物质那么厚，要想重名啊，都困难。如果要是蔚然成风的话，会给分类学带来多大的影响啊。如果不是那场意外，从内蒙古出差回来，钟阳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工作。科创的事儿，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去内蒙古自治区澄川民族干部学院，给那里的民族干部做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报告，竟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道别。2017年9月25日凌晨5点多钟，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他乘坐的小面包车和停在路边的大型施工装载机相撞。那时的他正在赶往机场，原本他会像往常一样搭乘早班飞机，上午到达就可以迅速投入新的工作。2017年9月9日，他刚刚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15岁的生日。关于孩子的培养，他和妻子有个约定，孩子12岁以前你多管一点，12岁以后交给我来管。后来这个时间又延长到了15岁。只是这一次，这位不靠谱的爸爸又爽约了。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而这只能基于他对自己和家庭时间的一再挤压。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拍的了。一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之下，钟阳终于答应挤出时间来陪着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是到了临出发之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也许你在另一个平行宇宙，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别把自己累坏了。孩子们默默地写下了这些纪念父亲的文字，钟阳的妻子张小燕也愿意这样相信。她说，以前到了凌晨两三点钟，我会想，这钟阳怎么还没回家呢？而现在夜里常常醒来，我也会这样想，他工作太忙了，也许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2018年1月，复旦大学钟阳教授基金成立，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是他的家人共同决定捐出的钟阳交通事故赔偿金，用以鼓励更多热爱科研事业、热爱公益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师生。去世前，钟阳采集了5000份西藏酸奶菌种的食物样本，希望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如今他的学生在继续着这项工作。生前钟阳爱给中小学生讲科普，如今他的学生已经站上了讲台，那颗名叫钟阳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